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且说狄仁杰去韩永南和梁大人家里查看情况，这韩永南对杏花的死漠不关心，梁大人呢又得了一种怪病，自己的家务事都管不好，频繁的跟万一帆签订买卖合约，家产都快被掏空了。这案子是越查越复杂，让人理不清个头绪。好在杏花临死前攥着那张棋局，找到了出处。这本书是70年前韩永南的曾祖父编的，这70年前的一本书跟现如今酝酿的阴谋有什么关系呢？众目睽睽之下，舞女命丧吃人壶，洞房花烛夜，新娘猝死，新郎失踪，众人各执一词，难分真假。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湖中惨案第五集。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花园的凉亭里喝茶，头顶上是皓月当空。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把狄仁杰搅得一团乱。杏花说城里正在酝酿着一起阴谋，坐在衙门里也不能解决问题呀。狄仁杰索性站起身来，找出了一件破袍子穿上了，又把头发弄乱了，进到厨房弄把锅底灰抹在身上了，换上草鞋就走出了县衙大门。汉源城里夜市十分繁华，各色的小生意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忽然狄仁杰发现这条大街尽头有一家小酒馆，门口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狄仁杰走上前，只见酒馆的门框上挂着一块油腻不堪的幌子，上边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酒馆里灯光昏暗，又脏又乱，客人倒是不老少。狄仁杰看看四周，大步流星走向柜台，掌柜的快给来碗酒，老子还得赶夜路呢。说着把一串铜钱扔到了柜台上，旁边一个小伙计瞄了一眼狄仁杰，收了钱端出一碗酒奉上。狄仁杰刚喝了一口，噗啊！哎，我说小二的，这酒酸呐，你给我端碗好酒来。小伙子一看，嘿，怎么着？不喝是不是？这儿啊，就这个，要喝好的，别地儿喝去啊！狄仁杰一拍桌子，叫掌柜的出来。我这一串铜钱就买一碗酸酒啊！狄仁杰跟伙计一呛呛。三五个乞丐围上来，其中一个掏出了匕首，不怀好意的朝着狄仁杰冷笑。这几个人刚想动手，柜台里边闪出一条猛汉，手上却摇着一把鹅毛扇。 马洛，你怎么又掏刀子了？ 狄仁杰看了一眼那个乞丐，毛禄，哎，莫非他就是毛福的弟弟？只见这毛禄看了一眼这猛汉，把刀收回去了。于头掌柜，这个人说咱这酒酸，在这找茬儿。那位说怎么叫于头掌柜呢？这大汉外号就叫鱼头。猛汉一伸手，毛禄乖乖的把刀交上来了。这鱼头掌柜的把刀收下， 我一再嘱咐你们别带刀，全拿我的话当放屁呢，是不是？下回再让我看见，别怪我翻脸。毛禄，尤其是你，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昨儿个竟然偷着摸的去投奔了橡树滩，你还有脸来见我？ 这毛禄啊，小声嘟囔了几句，也不敢接这话头了。狄仁杰心中窃喜，这一趟出来没白跑。很显然，这家酒馆就是闲汉乞丐的老巢啊，这鱼头掌柜就是他们的头，而且还找到了毛福的弟弟毛禄。鱼头掌柜的转脸打量了一番狄仁杰， 好汉哪来的？是路过的还是常住啊？ 狄仁杰一拱手，啊，在下姓狄，在家乡犯了事儿了，特意来这儿投靠。我听说大掌柜的重情重义，江湖中人无不崇拜，在下特意来投奔啊，这是一点见面礼，是孝敬您的，在下只求在这儿混口饭吃。狄仁杰由打袖口里边掏出了一串铜钱，恭恭敬敬的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过铜钱，咧嘴乐了，从腰里边掏出一块木牌来， 好，这块木牌你留着，拿着它，这汉元城里头就没人敢欺负你。来啊，给这位兄弟上碗好酒。 鱼头掌柜的招呼完，笑着进屋去了。这回小伙计啊改了，满脸堆笑，端上一碗好酒。这时候毛禄和一帮闲汉围在一张桌子旁边赌钱呢，这毛禄运气不错，连赢了三把。其中一个闲汉一挑眉毛，哟， 马二哥，今儿个好运气呀，有了女人伺候就是不一样，嘿，怎么没把她带来呀？让哥几个也开开眼呢。 另一个泼皮也趁机取笑， 说的是啊，那女的真够有味儿的啊。马二哥，您忙得过来吗？别让我们哥几个看着眼馋呢。大伙哄堂大笑啊。 这毛禄嘴里骂了一声，没再说话。狄仁杰把这些信息都记在心里了。狄仁杰在龙门酒店喝完酒，打算按原路返回衙门，大街上已经空了。狄仁杰摸黑走进了衙门后边的小胡同，模模糊糊的看见后花园的门口有一个黑影在那晃动。狄仁杰吃了一惊，顺着墙根蹑手蹑脚的就走过去了。那个黑影蒙头盖面，只留一双眼睛在外头。狄仁杰刚要伸手去抓他，那黑影发现了狄仁杰，拔腿就跑。狄仁杰几步追上去，一把揪住这个黑影。这黑影一声尖叫，狄仁杰一愣，原来是个女的。好汉，求您放过我。狄仁杰赶紧亮明身份，姑娘不必怕，我乃是这汉元县令狄仁杰。你是谁？半夜三更来衙门做什么？这姑娘一听是狄仁杰，不挣扎了，原来是狄老爷，小女子垂柳是奉了家父之命，正是来见老爷您的。原来这位姑娘啊，是韩永南的女儿。半夜三更的，韩永南让亲闺女独自一个人来衙门，还鬼鬼祟祟的，他这是要干什么呢？狄仁杰掏出钥匙，打开后花园的门，带着垂柳进了书房。垂柳摘下头上的黑纱巾，嫣然一笑， 老爷， 您怎么这事打完呢？我还以为是碰上劫匪了呢。狄仁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啊，没什么，出去遛个弯，摔了个跤。垂柳姑娘，你半夜来衙门找我，可有什么事儿吗？垂柳低下了头，今天家父在外头遇上歹人了，一番挣脱才逃回来了，脚也伤了。家父说，那个歹人正是杀害杏花的凶手，他还扬言要取了家父的性命。狄仁杰大吃一惊。垂柳接着说，家父说这事儿不能够声张，所以叫我偷偷的来请您。狄仁杰说，好，垂柳小姐，您稍等一下，我换身衣服就来。狄仁杰换上干净衣服，跟着垂柳就去了韩永南的府上。两个人摸到韩府的后门，也不敢点灯，摸着黑就进了府。韩永南早在书房等候了，他显得焦躁不安，看见狄仁杰进来就跟看见亲人似的，也不顾什么礼数了，拉着狄仁杰的手就哽咽起来了。垂柳见父亲这样，心头一酸，也跟着掉眼泪。狄仁杰一看怎么回事啊，这爷俩对着掉眼泪。韩员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这韩永南抽泣着，狄老爷，你看看我头上这大包，这脚也受伤了。狄仁杰一看，果然韩永南的头上隆起了一个青紫的大包，透着血丝。狄老爷，小民今天是遇到歹人的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的。黑龙会？狄仁杰立马警觉起来了，这黑龙会是前些年的叛军，他们自称是黑龙转世，要代替大唐替天行道，当时沸沸扬扬的聚了几千人，全被朝廷剿灭了。这已经是50年前的往事了，怎么时隔了半百，黑龙会又冒出来了？垂柳给狄仁杰和父亲端上茶，这韩永南哭丧着脸喝了口茶润润喉咙，然后就把自己怎么遭遇劫匪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今天晚饭过后啊，这韩永南自己一个人去大街上溜达，身后老是有一顶轿子跟着。刚开始这韩永南没在意，等到走到一个僻静处，忽然不知从哪儿飞过了一块黑布，一下就兜住了韩永南的脸。他刚想喊救命，这嘴也给塞上了，五花大绑捆了一结实，韩永南被扔进轿子里边，让人抬着走。大概走了一个多时辰，轿子停了，有人把韩永南拉下轿来，拽着他上了10来凳台阶。等揭开了蒙在头上的黑布，韩永南睁眼一瞧，自己呀，在一间石头房子里边，眼前坐着一个黑衣大汉。这大汉呢，脸蒙黑布，衣服上边绣了一条黄龙。那个大汉直勾勾的盯着韩永南，就问他，韩永南，前天晚上杏花在酒宴上跟你说什么了？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要是知趣儿，就把杏花的话烂在肚子里头，死也不能说出来。我们黑龙会的人可无处不在，你要是胆敢透露半个字，明天也跟杏花一个下场，这南门湖就是你的归宿。听到这儿啊，狄仁杰顿时明白了，杏花告诉他的正是这伙黑衣人的阴谋。可是韩永南不明就里呀，他壮着胆子问那大汉，啊，杏花他跟我说什么了，让我惹祸上身了？那个大汉嘿嘿一笑，嘿嘿嘿，老韩头，你就别装蒜了。杏花告诉你，我们黑龙会要在汉源起事，好在你没报官，今儿个把你叫来，就是给你提个醒儿。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办吧？ 说着，黑衣大汉一挥手，两边的打手当当两棍子。韩永南只觉得眼前一黑，不省人事了。等到韩永南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下人还以为老爷喝醉了呢，赶紧给抬进去了。受到这一番惊吓，韩永南差点尿了裤子，赶紧指使闺女悄悄地把狄仁杰请来。狄仁杰听到这儿心里明白了，随即问道：韩员外，敢问那间石头房子有什么装饰吗？韩永南回忆了一番，我记得里边光秃秃的，没什么东西。对了，靠着墙啊有一个黑色的大柜子。狄仁杰又问：那你知道被绑的时候这轿子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吗？啊，这个我想想啊，当时我正往孔庙走，那是脸朝东，被绑了之后好像也没拐弯，一头就往东扎下去了。一开始啊像是进山了，这轿子晃得厉害，然后就是平地了。顺着韩永南的描述，这狄仁杰的脑子就开始想地图了。孔庙往东还进山，这是哪儿啊？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他安慰了韩永南几句，告诫他这段时间不要出门，然后就告辞出来了。垂柳引着狄仁杰送他出去，出了书房，走到长廊的尽头，一条小路通向一个客厅。这个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可是那间厅堂却是灯火通明，飘出了一阵檀香味。狄仁杰很好奇：垂柳小姐，旁边的厅堂怎么还亮着灯呢？有人吗？哦，老爷，您有所不知啊，那间是我家的佛堂，祖上传下的规矩，佛堂的灯日夜点着，一刻也不能熄灭。老爷，您要是有心，我带您去看看。狄仁杰微微一笑：好啊，那就有劳小姐了。垂柳带着狄仁杰两个人就来到了佛堂。这间佛堂虽然挺大，但是金刚座就占去了一多半。这金刚座是汉白玉的，正面有一块翡翠的碑额，上边刻着一段经文。这金刚座上供着一尊金身如来，前边是三排香烛，金刚座上下香烟缭绕。垂柳给狄大人介绍：老爷，这间佛堂是我高祖父所修。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闲来也是下棋弹琴，所以人称叫韩隐士。老爷，您看这方翡翠的匾额，上边的经文也是高祖父亲手刻上去的。狄仁杰很好奇，走进这金刚座，轻声就念这个经文：门腕悬指五声佛，我念宝庙现言大齐佛，念读乃圣菩提功于享运通七提三乳是大大石宝。念了半天，狄仁杰发现这段经文非常的晦涩难懂。自佛法传入中国，两大易经师鸠摩罗什、唐玄奘那译出的经文词句非常的曼妙，但是这段经文好像是不通情理。而且细看之下，这翡翠碑额并不是一整块，而是一个字儿一块，是这么拼上去的，横竖都是八行，8864个字儿，浑然一体。那这段经文既然不通情理，为什么要念呢？您记住了，这段经文在后文里边有大作用。狄仁杰临走的时候，垂柳小姐送给他一块黄手绢，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来过佛堂的人都要送这样东西。狄仁杰谢过，收下礼物，告辞而去。第二天早上，狄仁杰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他把昨天晚上乔装打扮去龙门酒店的事儿，以及韩永南被劫的事儿，跟乔太马荣都说了一遍。乔太马荣惊奇不已：黑龙会的，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黑龙会？马荣不相信：老爷，我看这是韩永南的苦肉计，他故意拿这黑龙会说事儿，转移咱们的侦查方向，给自己开脱呢。乔太则是若有所思： 马蓉兄弟，我觉得这韩永南说的可能是真的。您想啊，这杏花要跟狄仁杰狄老爷揭露一桩阴谋，肯定找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再说呀。那当时在场的中间就一个韩永南喝醉了趴桌上睡觉呢，但是保不齐呀，隔墙有耳，这黑龙会的人就在附近，听到杏花要跟狄老爷说出这桩阴谋，于是就先动手杀了杏花。但是看见韩永南也在这睡觉，他保不齐韩永南没睡着，万一听个一句半句的呢，所以特意找到韩永南警告他当天晚上的事儿，一句都不要走漏风声。也许韩永南真冤枉，他真是睡着了没听见呢。乔太太这番分析给狄仁杰开阔了思路，他仔细地回想，当时坐在我身后的谁呀？狄仁杰敲着脑袋，死活也想不起来了。算了，这个先放一边。马蓉，你拿上四两银子去龙门酒店交给鱼头掌柜，就说是我给他的，再问问这毛鹿的栖身之所到底在哪儿，然后把毛鹿带来见我。马蓉得令之后出去办事儿了，狄仁杰则吩咐乔泰拿出地图，两个人按照韩永南所说的顺着地图一直找这个神秘的石房子到底在哪儿。约摸着过了半个时辰，马蓉回来了，他低沉着一张脸，狄仁杰一看他这表情就知道了出师不利啊。马蓉一口一个晦气，哎，晦气，我到了龙门酒店把老爷您的银子就给了那鱼头掌柜，一开始他还不信，拿着银子是又咬又摔，确认这是真的，这才告诉我毛鹿在一家妓院里头，等我赶到那家妓院了，老鸨子说毛鹿我一早带个女的一块走了，合着我白跑一趟，真够晦气的。狄仁杰笑了，好了，马蓉啊，千里马尚有马失前蹄之时，不管他了，咱们今天去东门外头遛遛马，顺便按照韩永南说的方向去找找那个他被绑架的地方。马蓉露出笑脸，赶紧准备下。韩永南所说的是真是假呢？如果真有黑龙会，那这可就牵扯到了谋反，这事关重大，这狄仁杰又该如何应对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是